《汉书》卷87下，《杨雄传》第57下。明年，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。秋，闵右扶风发民入南山，西自褒爷，东至弘农，南趋汉中，张罗网居服，捕熊皮豪猪，虎豹又绝，狐兔麋鹿，再以建车，属长阳射熊馆，以网为周区，纵禽兽其中，令胡人守搏之，自取其祸，上亲临观焉。是时，农民不得收敛，熊从至射熊馆，还上长阳赋，辽因笔墨之成文章，故借翰林以为主人，子墨为客卿以讽。其词曰：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曰：盖闻圣主之养民也，人瞻而恩洽，动不畏身，今年列长阳，先命右扶风，左太化而右褒爷，着节逆而为义，与南山以为居，罗千乘于林莽，列万骑于山隅，率军萃驱，西戎祸胡，扼熊皮，脱豪猪，木拥羌雷，以为储虚，此天下之穷懒极观也。虽然已颇扰于农民，三旬有余，其谨治矣，而功不图，恐不食者，外之则以为娱乐之由，内之则不以为干斗之事，岂为民乎哉？且人君以玄墨为神，淡泊为德，今乐远出以路威灵，朔摇动以皮车甲，本非人主之极物也，蒙窃祸焉。翰林主人曰：须谓之资也，若客所谓知其一，未睹其二，见其外不识其内者也。仆常倦谈，不能一二其详，请略举凡，而客自览其切焉。客曰：伟伟。主人曰：昔有强秦，方使其势，亚与其民，凿齿之徒相与磨牙而争之，豪俊靡费云扰，群黎为之不康。于是上帝眷顾高祖，高祖奉命顺斗极，运天官，横巨海，飘昆仑，提剑而叱之，所挥成颤翼，下降降旗，一日之战不可单计。当此之秦，头蓬不暇书，饥不及餐，都谋生机师，借咒披沾汗，以为万幸请命乎皇天，乃斩民之所屈，镇民之所乏，鬼一载毁地业，七年之间而天下密如也。待至圣文，随风成流，仿垂意于至宁，功服节俭，提衣不蔽，格榻不穿，大厦不居，木器无闻。于是后宫见戴帽而梳珠玑，却翡翠之饰，除雕琢之巧，舞粒米而不尽，赤芬芳而不愈，一指丝竹艳艳之乐，增闻正位耀渺之声，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。其后勋玉作虐，东夷横叛， 羌戎睚眦，闽越相乱，侠盟为之不安，中国蒙披其难。于是圣武勃怒，元整其旅，乃命票卫分云废卫，云和电发，飙腾波流，击骇风翼，急如奔星，急如震庭，烹焚温，破穹庐，恼沙漠，遂于吴，遂列乎王庭，驱橐橐，烧密离，分离单于，折裂蜀国，移坑谷，拔鲁莽，堪山石，柔施于斯，细雷老弱，眼馋班旗，金足银仪者数十万人，解其嗓数汗，伏伏额伏，二十余年矣，尚不敢涕兮。夫天兵四临，幽都仙家，回歌写旨，南越相宜，弥结西征，羌帛东驰，是以侠方殊俗，疏临绝党之欲，自上人所不化，茂德所不随，莫不绞足抗手，请献绝真，使海内淡然，永无边城之灾，金阁之患。今朝廷纯仁，尊道显义，并包疏林，盛风云靡，英华臣服，洋溢八区，普天所覆，莫不沾如。是有不谈王道者，则樵夫笑之。故义者以为是往龙而不晒，物米盛而不亏，故平不似险，安不忘危。乃时以有年出兵，整于耸容，振师五座，洗马长阳，简历角兽，教武票琴，乃翠然登南山，看乌翼，西压月窟，东镇日玉，又恐后世迷于一时之事，常以此取国家之大物，淫荒田猎，灵夷而不遇也。是以车不安任，日未米沾，从者仿佛为主而还，以所以奉太宗之列，尊文武之度，复三王之田，凡五帝之余，使农不辍有，功不下积，婚姻已时，男女莫为，出楷替，行简易，今取劳，修利益，见百年，存孤弱，率与之同苦乐，然后陈钟鼓之乐，明姚庆之和，见亚侠之句，结革明球，吊八列之舞，卓允硕，姚乐虚，听庙中之雍雍，受神人之福护，歌头颂，吹和雅，其琴若此，故真神之所烙也。方将四元符，以善梁府之基，增泰山之高，延光于将来，比荣于往后，企图欲引览浮观，驰骋经道之地，周流离历之林，柔见除饶，夸许种树，省幼绝之收，多迷路之祸哉。且盲不见咫尺，而离楼逐千里之余，可图爱胡人之祸我禽兽，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。言未足，莫克降席再拜其首曰：大哉体乎，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，乃今日发盟，阔然以招矣。哀帝时，丁父董贤用事， 主复利之者或起家至2000担。石雄芳草太玄，有以自守，薄如也。或朝雄以玄上白，而雄解之，号曰解朝。其辞曰：客朝阳子曰，吾闻上世之事，人刚人济，不生则已，生则上尊人君，下荣父母，昔人之归，淡人之绝，怀人之福，分人之禄，与卿托子，诸担其骨。今子幸得遭名圣之事，处不讳之朝，与群贤同行，立金门上玉堂，有日矣，曾不能画一旗出一策，上睡人主，下谈公卿，目如耀星，舌如电光，一纵一横，论者莫当，故而作太玄5000文，枝叶扶书，读说10余万言，深者入黄泉，高者出苍天，大者含元气，仙者入无伦。然而未不过侍郎，着才几世黄门，一者玄得无上白乎？何谓观之唾落也？杨子笑而应之曰：可徒欲诸丹无骨，不知一跌将赤无之足也。王者周王解节，群鹿争议，离为12，合为6、7，四分5剖，并为战国，事无常君，国无定臣，得势者富，失势者贫，矫易立和，自易所存，故事或自成以陀，或凿坏以钝，故邹衍以斜行而取士资，孟轲虽廉俭，犹为万乘师。今大汉左东海，右渠搜，前番禺，后陶土，东南一魏，西北一后，挥以鸠墨，制以致富，散以礼乐，逢以诗书，旷以岁月，结以以庐。天下之事，雷动云和，鱼鳞杂袭，咸盈于八区，家家自以为祭谢，人人自以为高尧，待系垂婴而谈者，皆拟于阿衡，五尺童子修比晏婴与夷吾，当涂者入青云，失路者委沟渠，但握拳则为倾向，喜失势则为匹夫。譬若江湖之雀，薄蟹之鸟，盛宴极，不畏之多，双福飞，不畏之少，喜三人去而阴虚，二老归而周赤，子虚死而吴亡，崇礼存而乐霸，五谷入而秦喜，乐亦出而燕惧，范雎以折席而威攘侯，蔡泽虽金银而笑唐举，故当其有事也，非萧曹此防平薄繁祸，则不能安；当其无事也，张据之徒相与坐而守之，亦无所患。故事乱，则圣哲持物而不足；事治，则庸夫高枕而有余。夫上世之事，或解腹而向，或侍贺而赴，或以仪门而笑，或横江潭而渔，或七十睡而不遇，或立坛间而封侯， 或往亲胜于陋巷，或拥肘会而先驱，是以事颇得伸其舌而奋其笔，志系倒侠而无所屈也。当今县令不请示，郡守不迎师，群卿不依客，将相不抚眉，言其者见疑，性疏者得辟，是以欲谈者婉舌而固声，欲行者拟足而投迹，像是上士之事处乎今，策非假科，性非孝廉，举非方正，独可抗书，识道是非，高德待诏，下处文罢，又安得清子？且吾闻之，炎炎者灭，隆隆者绝，观雷观火，为盈为实，天收其声，地藏其热，高明之家鬼看其事，举哪者亡，默默者存，为己者宗威，自守者身权，是故知玄之末，守道之极，元清元静，游神之庭，为祭为末，守德之宅，是义是变，人道不殊，彼我一时未知何如。今子乃以吃枭而效凤凰，执眼殿而朝龟龙，不亦病乎？子徒笑我玄之上白，无亦笑子之病甚，不遭鱼腹扁鹊悲服。客曰：然则迷玄无所成名乎？饭菜以下，何必玄哉？杨子曰：饭居谓之亡命也，折席拉洽，免于灰索，膝间倒背，伏伏入驼，激昂万圣之主，解荆阳敌攘侯而待之，当也。蔡泽，山东之匹夫也，轻移折安，涕唾流沫，西依强秦之相，遏其咽，抗其气，覆其背而夺其位，时也。天下已定，金阁已平，都于洛阳，楼镜委落托碗，吊三寸之舌，剪不拔之策，举中国喜之长安，是也。五帝垂典，三王传礼，百世不易，叔孙通起于伏谷之间，卸甲投戈，遂作君臣之仪，得也。辅行米币，秦法酷烈，盛汉权治，而萧何造律已也。故有造萧何律于唐虞之事，则备矣。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，则获矣。有见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事，则谬矣。有谈饭菜之说于金章许史之间，则狂矣。夫萧规曹随，留侯画策，陈平出奇，攻若泰山，享若砥颓，为其人之善之哉，以会其时之可为也。故为可为与可为之时，则从；为不可为与不可为之时，则凶。夫蔺先生收功于章台，四号采荣于南山，公孙创业于金马，票骑发迹于祁连，司马长卿窃资于卓氏，东方朔歌至于细菌， 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，故默然独守吴太玄。雄以为父者，将以逢也。彼推类而言，即利米之词，红齿巨眼，竟于使人不能加也。既乃归之于政，然懒者已过矣。往时武帝号神仙，相如上大人父，欲以讽。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，由是言之，父劝而不止，明矣。有颇似排忧淳于髡幽梦之徒，非法度所存，贤人君子师父之正也。于是辍不复为，而大谈思浑天，三摩而四分之，及于八十一，旁则三摩九句，及至七百二十九赞，以自然之道也。故观易者，见其卦而明之；观玄者，属其化而定之。玄首四重者，非卦也，数也。其用自天元，推一化一叶阴阳数度律历之际，九九大运与天终始，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，分为三卷，约一二三，与太初历相应，亦有颛顼之历焉。折之以三策，观之以修旧，兵之以象类，拨之以人事，文之以五行，拟之以道德仁义礼智，无主无名，要合五经，苟非其事，文不虚生。为其太慢缓而不可知，故有首冲错策离营数文拟图告十一篇，皆以解剖玄体，离散其文，章句尚不存焉。玄文多，故不著，观之者难知，学之者难成，刻有难玄太深，众人之不好也。玄解之，号曰解难。其词曰：可难养子曰，凡著书者，为众人之所好也。每谓七乎合口，公声调于彼耳。今吾子乃抗辞忧说，弘毅妙旨，独驰骋于有无之际，而陶冶大炉，磅礴群生。历览者资年矣，而书不误，但费精神于此，而凡学者于彼，匹化者化于无形，贤者放于无声，殆不可乎？杨子曰：欲若服红颜崇义幽微之徒，改难与懒者同也。昔人有观象于天，视度于地，察法于人者，天历且迷，地朴且深。昔人之词，乃欲乃今，彼岂好为艰难哉？是不得已也。独不见夫翠鸠降螭之将登乎天，必耸身于苍梧之渊，不接浮云亦疾风，虚举而上升，则不能及交阁腾九鸿。日月之经不千里，则不能逐六合耀八鸿。 泰山之高不骄遥，则不能博网云而散嚣张，是以伏羲氏之作义也，绵落天地，经以八卦。文王复六爻，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，然后发天地之藏，定万物之基，典谟之篇，雅颂之声，不温纯深润，则不足以扬宏烈而张积息，改虚弥为载，寂寞为师，大位必淡，大音必息，大雨啾啾，大道低回，是以生之苗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，行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，辞之言者不可其于庸人之听，今服贤者高张极辉，追趋逐世，则作者不期而复矣，是谓之失贤耻于六经，发萧韶咏九成，则莫有贺也。是故终其死，伯牙绝弦破琴而不肯与众鼓，挠人亡而将石辍金而不敢妄酌，失况之条中，死知音者之在后也。孔子作春秋，即君子之前读也，老丹有遗言，鬼知我者希，此非其操于。雄见诸子各以其志喘驰，大抵砥砺圣人，即为怪迂，昔变鬼辞以挠世事，虽小变终破大道而惑众，使逆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。即太史公继六国，立楚汉，弃临止，不与圣人同，是非颇谬于经。故人时有问雄者，常用法应之。传以为十三卷，像论语，号曰法言。法言文多不著，独著其目。天降生民，空同专蒙，自于情性，聪明不开，训诸礼，转学性第一。绛州弃孔，成于王道，忠厚淡章乖离，诸子图威，转五子第二。事有本真，沉失于义，动不克闲，本诸身，转修身第三。茫茫天道，在昔圣考，过则失中，不及则不至，不可兼往，转问道第四。神心忽恍，经纬万方，专系诸道德仁义礼，转问神第五。明哲惶惶，旁竹无疆，训于不愚，以保天命，转问明第六。假言周于天地，赞于神明，幽鸿恒广，绝于耳言，转寡见第七。圣人聪明渊义，祭天策灵，冠于群伦，经诸范，转五百第八。立正古众，动化天下，莫上于中和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，转先知第九。仲尼以来，国君将相轻视名臣，参差不齐，一概诸圣，转仲尼第十。仲尼之后弃于汉道，德性严敏， 古公萧曹，原籍名将尊卑之条，昌树贫藻，转渊谦第十一。君子纯中领文，蠢敌简狭，旁开圣泽，转君子第十二。孝莫大于宁亲，宁亲莫大于宁神，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，转孝至第十三。赞曰：熊之自序云耳。初，熊年四十余，自蜀来至由京师。大司马车骑将军王殷，其文雅，诏以为门下使，见熊待诏，遂于奏与列父，除为郎，己是黄门，与王莽、刘歆并。哀帝之初，又与董贤同官，当承哀平间，莽贤皆为三公，权倾人主，所见莫不拔擢。而熊三世不喜官，即莽篡位，谈说之事用福命称功德或封爵者甚众。熊父不侯，以其老九次转为大夫，田于势力乃如是，使好古而乐道，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，以为经莫大于义，故作太玄，传莫大于论语，作法言，史篇莫善于仓颉，作训纂，真莫善于于真，作周真。父莫深于离骚，反而广之，此莫立于相如，作四父，即斟酌其本，相与仿一而驰骋云，用心于内，不求于外，于时人皆呼之，为刘歆及范雎敬焉，而桓谭以为绝伦。王莽时，刘歆、贞丰皆为上公，莽既以福命自立，即位之后，欲绝其源以神前世，而封子荀、新子分复献之，莽诸封父子，投分四邑，此所连及，便收不请。石雄教书天禄阁上，至遇使者来，欲收雄，雄恐不能自免，乃从阁上自投下，击死。莽闻之曰：熊素不遇事，何故在此？见请问其故，乃刘芬常从熊学作其字，熊不知情，有诏勿问。然京师谓之语曰：为寂寞自投阁，原清净作福命。熊以病免，父召为大夫，家素贫，嗜酒，人悉至其门，时有好事者在酒肴从游学，而巨鹿侯八常从熊居，受其太玄法言焉。刘歆异常观之，谓熊曰：恐自苦，今学者有利禄，然尚不能明义，有如玄和，吾恐后人用复将部也。熊笑而不应。年七十一，天凤五年卒，侯八未起坟，丧之三年。时大司空王毅纳言言由，闻熊死，谓桓谭曰：子常称杨雄书，岂能传于后世乎？ 谈曰：“必传，故君与谈不及见也。凡人见近而贵远，亲见杨子云，陆为容貌不能动人，故轻其书。”昔老聃著《虚无之言》两篇，博仁义，非理学，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。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。今杨子之书文义至深，而论不轨于圣人，若是遭遇时君，更阅贤志，为所称善，则必度阅诸子矣。诸如或积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，有春秋吴楚之君建号称王，盖诸爵之罪也。自雄之末至今四十余年，其法言大行，而玄终不显，然偏极俱存。